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啊，今日咧就係繼續我哋呢個直送咖喱飯， 係嘛？ 咁啊轉咗做呢個直播之後咧， 轉咖喱飯咩？ 攞個牌先， 係啊， 開張， 引發咗獨龍轉出嚟， 獨龍轉咖喱飯今晚，或者叫冰火咖喱飯， 唔係獨龍轉，唔好搞錯，我搞錯啫，嗰晚係俾人笑到面都黃啊！ 電光咖喱飯， 係啊， 咁咧就大家支持呢個咖喱飯直播嘅咧，記住一樣嘢，貨金 係。 咁咧就嗱，今日咧有兩單突發新聞嘅，同大家講講嘅。首先就係、是香港一位亦都係對香港電影界舉足輕重嘅人物啦，周文懷先生咧就係、是過身。係。咁咧就係啱啱呢個即係、就是、報紙嘅電子新聞都出咗㗎啦，其實。 哇！剛剛嘅事啊，係。 係啦，係啦，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嘅啫。咁咁啊，嘉禾亦都大家知道咧，當時邵氏嘉禾係兩大電影啊。 是 的集團去競爭啦，咁樣而周文懷最為人稱道的咧，就係捧咗李小龍出嚟。 李小龍犀利啊！呢個係佢伯樂啊， 即係將李小龍啊一個香港流行文化嘅 icon 可以咁講，到今日都仲係。 係 呢幾十年嚟香港流行文化嘅一個代表人物，推向全世界，真正係世界級嘅。電影明星， 世界各地都仲有好多李小龍嘅 fans。到今日仲係係啊，好多李小龍嘅 fans。 你行出去嗰啲人問你係咪中國人、香港人，跟住問你識唔識 Bruce Lee 咁樣。 係，我不單又好，尼泊爾又好，一講親香港最認識嘅唔係 Jackie Chan 係 Bruce Lee。 係， 咁咧就都係高齡啦，其實。咁所以我相信咧，好多人話啊，點解今年好似好多呢啲嘅所謂名人一個一個離開咧？姚工啦，姚宗兒啦， 係啊， 劉以暢啦， 劉以暢嚇。 啊，咁就阿松啦， 阿松又係， 即係嚴以敬啦，係啊，咁就之前嘅金庸啦，同埋今日嘅 三日前 係啦，周文懷咁，咁可以理解點解咧？就係因為佢哋呢一代喺六七十年代成名，或者係香港流行文化嘅，或者文學或者藝術或者係學術界嘅名人咧，全部都係已經去到高齡嘅啦，啊，即係差唔多八十尾啊，九字頭啊咁樣， 九字頭 嚇。咁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會要開始接受，即係一代人嘅過去啦。其實已經係就係喺戰後四十年代嚟香港，即係四六年或者四九年之後嚟香港。可能佢哋嚟香港嗰陣時係佢哋人生嘅黃金時代，即係二三十歲嗰陣時， 亦都係轉折位啦。係 啦， 開始發跡嘅時間 係啦。咁就喺香港咧，就完全一個陌生嘅世界。你看一代宗師你就知道了，即是葉問的故事就知 道了。本來很落魄流浪來 到，落魄慢慢去接受一個商業營生的環境，但是竟然在一個這樣的社會裡面創造了香港的文化的奇蹟，包括姚宗儀也是的。其實我經常都舉例，我說如果不是有共產黨是沒有姚宗儀，為什麼呢？因為共產黨將中國的國學大師逐個逐個摧毀，陳仁確也好，之前的很多的桂善林啊，或者是這些的史學大師啊，展伯讚等等，這些逐個逐個摧毀，唯獨是留在香港的姚宗儀呢，還有機會去法國，在巴黎的博物館裡面看敦煌的古卷，然後研究這些古卷去寫出他的不世之作。所以呢，就我們悼念這些人物的時候呢，我想很多人各人言人殊，包括金庸好，或者周文懷在電影的貢獻，或者金庸對香港文化或者政治的貢獻，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一件事，是跟環境有關。 他們的發展，他們的發跡跟香港的很獨特的歷史時空 即係個外在嘅環境係緊緊扣連埋一齊。如果冇當其時嘅客觀存在嘅歷史環境嘅話咧，佢哋都唔會即係光芒萬丈，或者係即係咁有空間係可以發揮。 係啦，因為我哋當時香港咧係喺五十年代韓戰之後咧，係身處一個冷戰嘅環境。 嗯。 咁喺呢個冷戰嘅環境裏邊，好多人就話我哋香港嘅殖民地啊，冇民主啊咁樣。但係香港嘅特別嘅地方喺當時成個世界嚟講，包括成個亞洲嚟講，因為冷戰咧，所以咧係導致到尖鋭嘅軍事衝突同埋政治上嘅衝突兩大陣營，共產黨與西方資本主義。咁咧好多時亞洲國家，就算即使係資本主義國家都好咧，處於一種比香港更落後嘅獨裁同軍事戒嚴嘅狀態，唔係遠嘅啫。韓國、台灣嘅蔣介石嘅政權，南韓嘅朴正熙嘅政權，即係朴槿惠嘅爸爸。包括越南的阮文韶的政權，包括柬埔寨，包括泰國，都是由軍事強人執政的。咁香港咧，喺五六十年代就真係得天獨厚，我哋叫做 perfect storm 嘅理論，即係話咧三個風暴走埋一齊，變成呢個完美風暴。因為我哋嘅競爭對手，一係就喺處於一個軍事獨裁戒嚴。阿柏洋啊，畫個大力水手嘅漫畫翻譯啊，就咁就掟咗入去綠島坐監啊， 都出事， 因為諷刺咧蔣氏父子啊嘛，係嘛？所以你諗下，香港點解有周文懷？點解有李小龍？點解有金庸？點解有黃玉郎嘅漫畫？點解有顧家輝、有黃沾、有 TVB 嘅武俠電視劇？將金庸嘅小説將佢推入屋。 同埋係輸出整個亞洲，甚至乎國際， 係世界華人嘅文化首都。香港可以咁講，係世界華人嘅文化首都，直到今日。所以任何悼念呢啲香港嘅文化界嘅名人好，學術界嘅名人好，我希望大家唔好忘記一樣嘢，就係我哋嘅制度、社會環境點樣孕育，或者我哋嘅嗰種嘅商業文化好點樣孕育出。呢啲嘅文化界嘅名人， 要批判好，要讚賞好，要懷念好，都必須要從個歷史脈絡睇翻當其時香港嘅情況。 唔係話佢哋啊，300年而一出嘅呢個不世奇才，我覺得冇呢樣嘢嘅，根本係嘥氣。呢啲叫做咩啊？為死者偉，以死者為大嘅歌功頌德。所以我係最，我上一次星期二我哋都講過， 奪命撈鬆， 我哋奪命撈鬆都講過，我係最反對呢樣咁嘅嘢。點解咧？我哋反而係要借呢啲人嘅離開，去思考翻究竟香港而家嘅自由狀態係處於點？我哋要點樣用自己嘅力量去維持呢樣嘢？唔係政治咁簡單嘅，香港文化會完全徹底衰落嘅。如果我哋唔去睇翻而家發生咩事嘅話，我舉例好簡單，金融係一個嘅我哋叫稿匠，其實 稿匠 喺嗰個年代冇貶義。絕對冇貶義。點解叫稿匠啊？劉以暢都係。 劉以暢都係咁噶，係 喺《星島日報》編副刊，雅思係嘛？但係劉以暢能夠利用佢嘅文學嘅修養，去揾到一班嘅有文學水平嘅年青人，去嗰個《星島》嘅副刊嗰度北耕， 集結埋佢哋一齊， 集結埋佢哋一齊， 提供一個平台嘅呢個好難得㗎，係。 係啦，阿金庸係咩啊？《射雕英雄傳》喺當時嘅《新晚報》連載，《新晚報》就係左派嘅所謂。外圍啲嘅報紙，內圍就係大公文。 大公文會 下放去新晚報，就即係唔係自己人，不受重用。咁咧喺嗰度咧就佢寫好多其他影評啊、飲飲食食啊嗰啲嘢。咁咧就開創咗一條路出嚟，就係武俠小説。連載嘅武俠小説，所以我話佢係黃玉郎咧係冇貶義嘅。因為大家黃玉郎都係流水作業。 係啊，睇佢佢睇個結構，講故事嘅結構。 七日出一本薄裝漫畫。日本的漫画是半年出一本， 啊、 我哋的黄玉郎是一个礼拜出一本， 系啊，同埋嗰种即系 division of labor 嗰种嘅分工， 分工系啦， 亦都系香港独有的日本唔系咁样 嘅。阿张万有负责画个头， 系有啲做肌肉， 梁光明就负责画个背景咁样系啦，即系呢类就系香港独有金融嘅创作。我哋唔可以因為佢今日我哋視佢為文學大師又乜都好，而忘記咗當日金庸係一個咩環境創作。佢係一個揸筆揾食嘅人嚟嘅，其實係。所以佢要寫《射雕英雄傳》之後，佢創辦《明報》《晚報》之後，佢要續《神雕》係有原因嘅。 即係等於黃玉郎嘅內龍虎門啊，小虎係唔可以死噶嘛？ 又或者整翻個龍虎門新傳啊、前傳啊咁樣咯？ 係冇貶義嘅呢樣嘢，因為莎士比亞我講過，莎士比亞當日嘅劇作根本就係流行文化嚟嘅、嗯。經過幾百年之後，佢對人性嘅刻畫，大家會視為咧啊，我哋所謂見天地、見眾生啊，呢、這個就係一代宗師裏邊黃家衞所講嘅葉問嘅故仔，見自己， 見自己。 見天地，見眾生，最後尾係莎士比亞就見眾生啦。我相信再過多一段時間，金庸嘅小說係會去到嗰個地步。不過、嗯、我哋要明白，佢當初係一個流行文化嘅作家，係通俗文化嘅作家，呢、嗯、個係冇褒與貶嘅。其實唔可以話因為佢係為文學而文學創作等於高，為市場而創作等於低。等於我成日都話黃沾嘅歌詞。其實應該收入去中國文學的教科書裏面，不可以因為黃沾的歌詞是流行音樂、嗯、而他的地位就比不上那些什麼莊克家、文一多、啊、那些人的，是吧、 嗯、 你衡量他不是因為他創作的動機是什麼嗎？ 是他的創作影響的社會或者是受眾是很大的， 是的，但是金庸的作品只可以出現在香港在那個年代，為什麼、台灣都不行、在華人社會，因為台灣仲係蔣氏父子嘅戒嚴體制， 直至去到1988年， 係啦，共產黨就發緊癲。1966年，全國動亂，全國只可以睇一台戲叫做《紅色娘子軍》，係嘛？跟住全部都係革命京劇，睇嗰啲蘇聯嘅咩《保爾柯察金》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啊，呢啲咁嘅蘇聯文學，叫做社會主義寫實文學。藝術表達只有一種方式，就是社會主義寫實油畫，陳日飛那種， 同埋樣板戲， 係啦，沙家兵啊，智取威虎山啊，呢啲咁樣。咁你諗下，係冇創作嘅自由，冇表達嘅自由。如果你將《笑傲江湖》喺大陸發表，金庸拉去打靶啦，已經 好大件事啊，係 係嘛？你將呢個咩《仙福永享授予天齊影射毛主席》係咪拉咗去打靶啦？已經係死咗唔知死幾金庸唔知死咗幾多次啦，已經係。他爸爸50年代在鎮反裏面被共產黨槍決的，其實如果他當時身處在大陸槍決第二次，是不是這個就是香港在一個偶然的歷史契機裏面創造了一個不朽的文化，但是我們要記住這個歷史契機，我們不可以讓它消失，這個才是懷念金庸、周文懷我覺得最重要、最重要的東西， 是有個現實意義的。我們看 回，不是因為那些東西過去了等於一間老鋪消失我們去打卡，大家懷念哎呀國政那時候怎樣影響我，我覺得浪費氣講這些東西，大家自在自在自嗨而已。你問我悼念金庸最重要是什麼？金庸是究竟是一個什麼的環境可以讓他在明報裡面日日罵這個文革派，是嗎？唯獨是香港而已，唯獨是香港是牽引住咁多海外華人對中國內部發生嘅乜嘢事咧？嗰種嘅情緒， 嗰陣時嘅直斥其非，同埋即係對著幹嘅一種嘅批高度批判嘅精神嘅寫落嚟嘅，係 唔係蕭山嗰種明燈啊？係真係所謂海外華人嘅明燈。點解？因為佢哋睇通過明報月刊，通過明報，通過金庸嘅小説，然後去理解究竟而家我哋嘅國家民族發生乜嘢事。這個才是香港，我們香港人從來沒有認真發掘的角色，姚宗儀也好，劉以暢也好，金庸也好，就算是更加通俗流行文化的周文懷都是，因為我們有一個自由的環境，這個自由的環境是表達自由啊。你看看李小龍那些電影，大佬啊，所有獨裁者都是偷偷地運回去看的，包括毛澤東， 毛澤東， 是啊，點解？係因為佢哋根本就係視呢啲就係淫邪、邪惡嘅文化產品叫做毒草啊嘛。 係資本主義制度之下。 係啦，跟住就算好似台灣，俾你有商業創作都好，都要有個主體政治思想，要反映反共救國。所以點解張徹嚟咗香港之後，香港咁多反清復明嘅電影啊？你留意下，即係邵氏啊， 係啊， 70年代。點解？係嘛？即係傅星啊， 傅星、 戚冠君啊、陳冠泰啊，所有呢啲崛起嘅年代，我哋拍咁多方世玉啊、洪熙官啊、胡慧乾啊呢啲古仔，電視劇又有，佳藝電視又有，係咪？洪熙官 又有電影又有電視劇。 其實張徹喺台灣係政治教官嚟嘅。 哦， 嚟香港做導演之前， 咦？佢就變咗係民意再導，講佢自己嘅意識形態。 其實即係反共救國。 反共啊！ 反清大陸，係啦，即係反攻大陸，反共救國，所以係一樣有政治嘅意識形態喺裏邊。不過香港就係咩咧？商業創作為先，唔可以為政治而創作。但係喺商業創作裏邊滲入一啲政治意識，就係笑傲江湖啦。 要照顧大眾嘅口味嘅同時，都喺裏邊 要 有佢自己本身 entertaining 係啦。 所以點解金融小説裏邊嗰啲男主角啊，每次都係女主角幫佢逢凶化吉嘅咧？嗱，唔係講笑啊，真嘅喎！你諗下嗱，令狐沖有任盈盈啦，阿張無忌有趙敏啦，係嘛？跟住香香公主啦，跟住仲有呢個紫衫龍王啦，即係小超啊， 小超啊， 係嘛？全部都好多女嘅喎，因為當時睇報紙副刊嘅男性讀者，所有武俠雜誌、武俠小説根本是以男性讀者為主的， 男性主導或者是用男性的視角， 即是這個就等於電光獨龍傳一樣，你要 fulfill 到男性的性幻想才行，大佬啊！所以你看到為什麼張無忌有這麼多女的，是不是無一例外的， 即是等他讀者為那些男讀者容易一點代入去，又或者代入了之後有個很大的滿足感。 你看看黃蓉和郭靖你就知道，郭靖是一個傻小子，是不是昂誇誇，今日嚟講叫張無忌一位獨男，如果係今日嚟講， 一個戀係咪戀慕情意結？ 戀慕情意結嘅獨男係啦，獨到不得了嘅。咁然後呢個郭靖就係一個傻更更嘅人，但係咧有黃蓉一個咁機靈嘅、咁刁鑽古怪嘅女仔咧，係甘於同個老豆決裂，都要同佢一齊，為咗佢咧受盡鹹苦。喂，諗下邊一個男人唔想啊？是不是 有个女士或者有个女仔死心塌地 哪一个男人不想身边有个小超啊，有个老婆之余 去保自己不足 是啦，还有一个誓死捍卫你的一个侍女啊，是不是这些所有都是我们男性的性幻想来的，可以这么说，我们不需要说因为这样就将金庸捧造成为一个的好像曹雪芹啊等等，曹雪芹在当代的红楼梦里面都是流行文化的创作，包括元朝的杂剧都是流行文化创作，三国水浒、 水浒都系 西游三大传奇小说都是流行文化的创作，但系今日我哋会唔会因为水浒是流行文化的作品而去贬低水浒的地位咧？ 会贬低咗佢个文学性 嘅。系啊，但系你谂下创作嗰个人本身，包括系呢个《三国演义》嘅作者又好，或者《水浒传》嘅作者又好，或者《聊斋》嘅作者蒲松龄都好啦。佢当时佢系为咗揾食嘅啫嘛，都系生产一啲大家中意睇嘅古仔啫嘛。所以最重要就是有没有一个自由的环境给一些人去发挥他们的创作力， 是容许他们或者是造就了他们一个土壤让他们可以成长。 好了，今天香港同一时间一番突发新闻，这个直接跟我们讲金融和周文怀有关的， 也都是今天先发生的、 就是、今天先发生的，就是一个由无国界记者协会和这个 Hong Kong Free Press、和另外一个组织叫做、特赦協會，國際特赦協 會 三個組織合辦的一個藝術家的展覽，這個藝術家就是在內地移居了澳洲的叫巴雕草的展覽， 巴雕草、 那個展覽的主題叫做共歌，大家看看了，好了，竟然就在今天開幕之前，主辦單位表示因為藝術家受到中共官方的威脅而去取消了這個展覽， 有 threat、 這個是 Hong Kong Free Press 和這個就是查詢的媒體、所答覆的答案。今天他取消的時候我已經覺得很奇怪，他沒理由威脅到 Hong Kong Free Press 的、也都沒理由威脅到那個國際特赦組織的，原來威脅過藝術家、而這個藝術家因為這樣而要求這個主辦單位取消， 個藝術家本來就已經是不來香港的了， 已經不來的 了, 已經不來了， 他現在剪彩嘉賓 是危險 的，就因為他怕入了，第一驚入唔到境，第二驚入咗境之後坐洗頭艇啊！我估，係啊， 話會肉體消滅或者人間蒸發失咗蹤。 嗱，我覺得如果我係呢個藝術家咧，今次咁樣嘅事件就係一個真係一個行為藝術，係入唔到境。呢、這個展覽共歌嗱，大家見到啦，佢係所謂一種嘲諷戲弱嘅心態，就將阿習近平同林鄭 merge 埋成為另外一個人。其實我都做得幾好嘅呢張相，有啲似阿董太。 係啊，嗱。上半邊即係面嘅上邊咧，其實就係777嚟嘅。 下半邊就係習近平。 跟住下半邊係習近平，再有咧個身上邊咧都係做翻777。 係啦，咁共歌就係惡搞呢個 Google 啦。係。Google 變成共歌。係。咁大家就心中可以揣測啦，係兩個人走埋一齊唱歌啊， 因為為共產黨歌頌共產黨叫共歌定係咩咧？ 因為 Google 應該中文譯名就係谷谷歌啊嘛， 歌 係將個谷字就變咗個共字， 本來就 G O O G L E， 而家就變咗 G O N G L E， 變成共歌。咁下邊就呢個藝術家嘅佢嘅行走江湖嘅名啦，叫做巴雕曹。咁佢最出名嘅作品咧，除咗呢、這個我哋一路睇落去，你就知道點解要受到威脅㗎啦，其實。這個就是他其中一張會展出的作品，就是香港特區基本死法，就在基本法那裡就加了一個死字。他的藝術風格呢，我覺得就是像什麼呢，像很多的街頭藝術家，或者是呢採取一種的所謂的、宣傳畫的作風， 有些版 畫的作風， 版 畫呢，然後呢就將它變成是一種的政治戲約和政治諷刺的作品， 還有你看那些顏色，即係大紅同埋黃色嚇，紅黑咁樣 係。呢個係雨傘運動期間創作，就係騎喺個水馬上邊嘅中共領導人，下邊就係黃色嘅雨傘。咁既然唔能夠展出，我哋當然就要幫佢宣傳下啦。嗱，呢個就係魚蛋革命嘅今次展出裏邊其中一張啦。係 啦， 我相信因為呢扎嘅作品，亦都因為習近平嗰扎，係佢好多作品嘅主角都係習近平。 仲有啲嘉賓啦，當然亦都一人講。 係咁咧，嗱，呢個就係魚蛋革命啦，呢個就係銅鑼灣書店佢創作嘅嗰張嘅作品啦。咁大家見到啦，後邊嗰個蒙住面紅色布蒙住面嗰個係邊個？一睇就知啦。 好尖鋭㗎，呢個係 相當尖鋭， 扮賊咁樣係。 因為政治漫畫為好政治戲約咧，其實就冇得就住嚟嘅。就住嚟就唔係嗰樣嘢。 最簡單嘅視覺語言 係啦，即係你阿 Gary 讀設計就知㗎啦。嗱呢個咧。大家知道了，就是咧獵殺呢個維尼小紅啦。 就是因為呢個習近平見完奧巴馬，被人哋戲稱係呢個嘅小紅維尼，同埋呢個跳跳虎之後，咁就大陸就對呢個 封殺咗呢個小紅維尼啦， 進行封殺。咁所以咧呢張咧就見到咧好似係習近平去原野打獵，就獵殺咗呢個好巨型嘅小紅維尼咁樣。 啊，咁就嗱，跟住我哋再睇落去咧，就呢張我覺得幾有意思嘅，就係咧喺1989年黃維林擋坦克嘅。一個即係插畫裏邊咧，上邊就係攻抗命，就係雨傘運動嘅人企咗喺個坦克上邊。係 啦 ，Tank Man。 係啦，咁呢個就係喺雨傘運動，佢創作咗一系列嘅作品嘅。其實對香港相當關心嘅。 係啊， 包括一路到魚蛋革命啊。 如果你唔關注香港嘅雨傘運動或者政治環境，你做唔到呢類嘅創作嘅。 係啊，所以嗱 呢 個就係黃之鋒入獄嗰個創作嗰個啦。 莫須有。 有一粒星，個枷鎖就係一粒星啦。佢將中共嗰粒紅星五星旗嗰粒星咧，就變成一個枷鎖咁樣，咁然後咧就鎖住呢個黃之鋒。 即係以前大陸裏邊嗰啲人啊嘛，即係不過就用木板嘅。 木板嘅，清朝嗰陣時嗰啲係。 對手同埋個頭咁樣係嚇。 啊，咁咧就跟住再睇下咧，就係咧呢個同阿 Donald Trump 就係諷刺呢、這個Donald Trump 同呢個習近平啊，就係點樣咧就去即係初嗰陣時啊講緊。呢張係啱啱未貿易戰之前嘅， 一齊建高牆。 係啦，一齊建高牆啦。咁然後咧就啊，呢個好得意。 啊，呢個有趣，呢個係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咁咧就係咧，而家咧就係到習近平調轉頭咧。係 啊，指翻轉頭要佢哋走回頭路啊！ 走翻轉頭，走回頭路。 明明由毛澤東 喺度進化緊成為人㗎啦。 係啦。 嗱，呢張好有意思，我覺得。 係啊， 即係。由馬然後進化成為人的過程，去到最後尾嗰步，嗰、那個人擰翻轉頭，即係要退化，向後走。咁所以我覺得係作為政治諷刺嚟講咧，呢張嘅水平我覺得反而係高過之前嗰啲。 個寓意大，同埋個視覺語言你睇到又即係即刻解讀得到咧，令到你係會心微笑。 同埋有個思考嘅空間。 嗱，你睇一睇啊，裏邊嘅江澤民開始嘗試西化㗎，胡錦濤咧就直情著西裝㗎，就唔係好似毛澤東同埋鄧小平咧係著中山裝㗎。當呢個全面西化咗之後，好似好進步或者發咗達嘅，即係現在嘅即係中國領導人啊，習近平咧就反而係指翻走回頭路咁樣係。 係啦，跟住我哋再睇下咧。就係、是、咧，呢、這個亦都係 the great dictator， 就係亦都係諷刺呢個習近平噶啦。咁、有一張好得意嘅，一張講 Facebook 嘅， 講 Facebook， 我唔知有冇擺出嚟。嗱、呢、這個就係諷刺昂山素姬嘅， 一樣照諷刺啊，唔係淨係針對。係 啦，對羅興亞嘅呢個人道主義危機，不聞不講。係啊，咁咧就呢、這個係呢、這個有趣。 呢、這個係 呢、這個係將鎗刀斧頭嘅斧頭變咗做 Facebook。咁即係咧，諷刺呢個 Zuckerberg 啊，就係為咗要入大陸咧， 就不惜咧就係、是、向共產黨妥協， 或者係跪低。 係啦，跪低。咁但係呢個有啲，即係我覺得政治諷刺嚟講就係呢種水平，我覺得。是一個有水平的作品， 佢即係有埋設計師的技巧嘅，其實 有 非常之簡單，你記住係嚇。 佢另外一張我冇畫冇攞出嚟嘅就係、是、佢做咗一個阿劉霞同埋劉曉波嘅作品，擺咗喺澳洲一個嘅 graffiti 嘅牆上邊嘅係。咁嗰個作品咧，亦都有用喺咧我哋喺中聯辦出邊咧，去悼念喺呢個阿劉曉波嗰陣時咧有用到嘅，都係佢嘅作品嚟。咁呢個大家見到咧，就係維尼小熊個頭咧變成標本啦， 劈咗落嚟， 係啦，劈咗落嚟啦。我覺得呢個都幾得意嘅，我覺得，即係我幾中意啲作品，即係嗱，唔單止係諷刺得之餘得嚟咧，佢第一佢有個 style 啦，佢個作品有個 style 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咧，我覺得好盜肉嘅，其實啲嘢係，即係亦都係變咗點解會令到咧今次佢喺香港嘅展覽咧會個藝術家受到威脅嗱？呢、這個就係香港嘅自由表達自由告終嘅喪鐘。 中國恐成為最大贏家，又或者咧，其實如果睇清楚咧，係寫住中國恐龍成為最大贏家， 即係諷刺習近平係等於恐龍級嘅咁嘅領導人，一啲絕咗種嘅，即係咁落後嘅，係一啲 好龐大嘅身軀， 好龐然大物，不過咧就相當之落後， 係啊， 所以叫做中國恐龍成為最大贏家。 呢個亦都當然， 但係個龍字好細嘅寫， 係啦，亦都諷刺啦，因為大陸嗰啲官媒成日都係咁樣，發生啲咩事咧都係用呢個嚟講。 係啦，仲有咩結論？ 中國恐成為或者係即係。好大機會成為或者會成為最大贏家， 呢、這個就 係 環球時報。環球時報社論最後尾嗰句嚟嘅，通常都係咁啊。所以我話佢啲諷刺係有意思嘅，其實咁啊。呢個就係烏坎老伯，就係嗰陣時嘅烏坎維權事件啦，佢創作嘅作品啦，咁樣咁。我覺得佢有少少係受社會主義嗰啲版畫影響。我覺得個 有啊，個視覺嘅震撼性係好強烈㗎，係 一個風格 好強烈㗎，你會睇得到係啊。 咁呢啲咧，由抗戰時代開始咧，中國嘅版畫咧都係走嗰條路嘅。嗱，呢個就係習近平咧就強吻呢個 馬英九啦，係啦，強吻馬英九，真 係。其實有一個作品喺柏林圍牆係咁嘅。 係啊，啊有。 布里茲尼夫， 佢就唔係強吻嘅， 兩 個 嘴 嘅， 真嘴 嘅， 係一張相嚟嘅，係 啊。 咁就係呢個東德嘅領導人同呢個當時嘅蘇共領導人，大家互嘴嘅其實。咁呢個就係馬克思列寧主義慶封包。子弟萬歲就係講佢食包嗰單嘢啦，啊，咁亦都係諷刺呢個所謂雜包子啦， 雜包子啊， 啊，咁呢個好笑嘅呢個少林功夫就係諷刺少林方丈嗰啲方人嗰啲啦。 哇！呢、這個真係盜肉啊！呢、這個你睇下嗰個少嗰、那個和尚個袍裏邊有兩對女人腳，咁啊藏埋去做乜嘢咧？ 喺個袍裏邊， 心照不宣啦，係啊，佢應該跪喺度。 呢個就係周身老鼠嘅貓啦。 招財貓 這個都挺有趣的，我覺得這個、這個打 是 痛罵是愛，拳打腳踢談戀愛， 即是打你就是疼你，罵你就是愛你，如果再加上拳打腳踢就是 打老虎嘛，是 談戀愛這樣、 啊、習近平打老虎嘛、這個也很有趣、這個、我覺得就將大搖亭佔領中環嗰個 logo 咧惡搞啦，就叫做成為解放中環。咁咧其實就係解放軍嘅坦克車， 嗯、 就係一個圈，本來就係上面就白鴿嚟噶嘛。 係啊， 係 啊。 咁就變做解放中環，佔領中環就變咗解放中環，但係英文就 Occupy Central with 唔係叫做咩 Peace and 咩話 ？Peace and love。 Peace and love。 係啦， 就變成係 Iron and Blood。 係啦。 呢、這個都有啊！呢、這個 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哇！呢、這個真係一流。 呢、這個鐵與血解放中環， 係啊！即係、就是、用文字同埋個視覺，你會睇到完全係另外一個極致，亦都當其時咧係準確地掌握得到香港人嗰陣時嗰種恐懼，就係、是、到底解放軍會唔會派出坦克進駐中環咧，或者係駛出去中環嘅大街道嗰度咧？當佔領中環真係發生嗰陣時， 但如果你睇翻曬，我就係因為準備今日嘅節目咧，我 search 翻曬阿巴雕草嘅作品咧，我發覺佢真係咧。即係你話consistently 一路咧關心香港問題，去用政治藝術嘅方式去提出啲諷刺嘅話咧、嗯，喂，其實真係喎、哦，佢係即係除咗香港嘅專子啦，但係佢呢種嘅水平咧，我覺得係值得香港人多啲認識嘅。 好難得啊！你睇到啊，嗱呢啲唔係簡單噶啦，佢表達嘅方式係好簡單、好簡潔，但係你諗下個思考嘅過程，我哋做設計或者係即係你睇嗰啲藝術作品嗰陣時候，點樣可以咁到肉、咁簡潔地表達到嗰個理念或者表達到個意思呢、這個係不得了嘅， 係。係啊，呢、這個就係向天安門城樓老毛屙尿啦，屙督尿啦。 哇！你督尿 真係高。因為試過有個人好似整污糟嗰張嘢就拉 Q 咗噶嘛，係俾大陸拉咗嘅，係。咁亦都六四之前亦都試過人將啲墨水咧掟落去嗰、那個。即係天安門城樓嗰、那個，即係毛澤東像嗰張畫嗰度嘅，其實咁啊嗱，我哋睇到阿巴雕土嘅作品咧，就係、是、到此為止。咁點解會將三件事拉埋一齊講咧？就係、是、金融啦、周文懷啦，同埋呢個嘅即係藝術展覽巴雕草，即係被中共恐嚇而不能夠嚟香港。所以我就話香港唔會再有金融，就係咁嘅原因。 喺今時今日呢個政治環境，呢種政府嘅操控， 你好簡單。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後，你想想香港的政治書，不單止那些所謂中國秘聞那些全軍覆滅， 找都找不到、 有的，不過你打開裡面是歌功頌德， 你難很多咯， 個面子好像是揭秘，其實不是、而很多出開的出版社不敢出、離開買的人不敢買、好了，跟著連帶就是正經分析中國政治的書都受到什麼都受到、打壓，為什麼呢？因為我朋友陳國華就是理人文化的老闆，他現在就要被迫要開倉，因為生意很艱難，他說因為什麼呢？聯合出版集團呢現在就很少向這些台灣書商進口，而出版這些關於中國政治、中國社會分析的作品呢，其實很多是源自台灣的出版社， 哦，這樣 是的，譬如讀書共和國、聯經、或者是台灣商務、或者是这个的衛城出版社、或者是这个有很多的，其实我一时讲不完。但是呢正正因为他不入书，这些代理商的书商就死下死下了。那他不入为什么呢？那他不入你就买不到咯。 我直情没有。 你不知道有本这样的书的，因为今天我特登因为做这个节目，我就特登走去观塘那个三联那里 望一望。他有少量是那些關於中國政治、外國翻譯作品，但是你說去到入獄那些講習近平的書沒有了， 沒有了 我以前即在台灣的書店買過那些。 哇，這個真是趕盡殺絕、 好了，不單止這些理人文化這些出版社經營困難、我們這個上書局的出版社已經全面封殺了，所有書退回來了、根本入不到他們那個的，所以我們都沒有辦法再出版書，因為他們佔香港零售的八成， 是的，佔領了銷售網絡了，已經是， 是的，那呢就機場的書店原本是新加坡集團和法國集團、現在又是變成聯合出版集團、那機場書店本來就是售賣這些政治書的一個熱門地點，因為他搭飛機回大陸嘛，人那些大陸那些來的那些自由行、好了，現在就連機場書店都封殺了，他用商業模式，我想問機管局其實無端端點解會批咗俾佢哋嘅咧？嗱、仲有你有冇留意？ 暗度陳倉，神不知鬼不覺啊！ 而家香港嘅大專院校嘅書店係商務經營㗎。係 啊， 呢、這個我成日都叫中大學生會去查清楚，究竟佢哋幾時呢個合約到期，一定要重新公開招標。 啊、有冇處理過？有冇諮詢過？點解會做呢個決定？ 點解、會全部無端端係突然間俾曬聯合出版集團，俾共產黨黨營嘅書店入去大學裏邊經營？咁你可想而知，就係邊啲書會俾大學生睇到、思想自由、表達自由，我唔好講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呢啲咁嘅嘢。而家連表達自由都有問題。我想問下巴雕草嘅作品喺香港展出，好啦，香港法例對付唔到佢。陳浩天就用香港法例對付巴雕草嘅作品，冇香港法例對付到佢咩咧？就係、恐嚇佢本人。 用唔到白道就用黑道， 恐嚇佢本人。咁所以我就話咧， 明嘅做唔到就做暗 的。呢、這個唔係叫共歌，呢、這個叫共業。係頭先嗰張相兩個人嘅共業嚟嘅，呢、這個係應該改一改個名，就將個業字取代咗個歌字。 哦， 係啦，呢、這個就係兩個人聯手做出嚟嘅嘢。咁你諗下，我哋仲有冇可能有金融出現咧？ 我哋喺大學裏邊本來就係讓年輕人去學習點樣有批判精神啊、思想自由啊，而家連接觸啊，唔好話未培養到佢哋嘅批判精神啊，連佢哋去接觸呢啲嘅資訊嘅自由都冇咗。 好啦，如果你係做電影， 連第一步都冇咗。 係啦，電影藝術創作嘅，你個主旋律，你話我想改編《笑傲江湖》得唔得咧？今時今日絕對冇可能，因為政治不正確，《笑傲江湖》。你話我想創作一個劇本係關於武俠嘅乜乜乜，唔得，而家只可以。 你唔掂政治都唔得啊！你要講佢嗰套嘢啊！嗱，呢個先係最大嘅轉變。 即係冇權去反對，仲甚至乎冇權係保持緘默，你仲要積極主動地係去講佢嗰套。 以前就係話你唔可以佢掂佢唔容許你講嘅嘢，譬如中國民主啊呢啲咁嘅嘢，維權啊呢啲咁嘅嘢。好啦，大家知道嗰條紅線唔可以掂啦。 嗯。 跟住我哋拍商業片咯，警匪片咯，愛情片咯，係啦，聲色犬馬，香港人最叻噶啦，娛樂咁樣。不得，而家是要你拍他指定要的主题，包括什么怎样歌颂那些伟大帝王啊，那些东西。那你想想香港的创意文化还可以培育出金融这些人，他一早就已经，如果他回大陆搵食，他就要削尖脑袋，由细细个已经接受了一件事叫思想审查，甚至是揣摩新闻出版总署或者是这个中国广电局。 嗯， 即係嗰啲審批機構嗰啲官員嗰份紅頭文件，究竟想我點？咁你何來仲有創作可言咧？係嘛？ 因為《無間道》嗰啲講警方裏邊都有壞人嘅話咧，都係會受到呢個嘅審查係。 哦，咁啊得嘅都可以嘅。咁你跟住咪拍過另外一個結結，另外一個 即係要你改個劇本啊！回 收 要改個結果係。 改個結果死人， 政治不正確嘅 咯，係。所以咧，嗱唔係講笑嘅。呢個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是習近平高舉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精神，是幾個字嘅啫，我讀俾大家聽，叫做藝術為政治服務。講完，從來在1979年之後已經慢慢放寬呢啲咁嘅嘢，所以我哋有陳凱歌，有呢個嘅張藝謀 嚇， 係嘛一啲嘅所謂人性解放嘅作品出嚟。跟住有到而家有假張安等等呢啲，反映中共社會即係個中國社會嘅真實面。以後就唔係啦，你唔係為錢服務，你攞幾多少錢我規定你。所以嗰啲黃祖藍嗰啲契弟走翻翻嚟揾食就係咁嘅原因啦。第二係咩咧？就係、是、你要講乜，你要為政治服務啊？ 咪整咗戰狼呢啲咁樣嘅， 係啊， 廉價民族主義嘅戲出嚟啦。 但係實際上結果就死啦！喺塞班島個醫生睇完之後，以為真係會救佢翻去，結果就自己仲大鑊。佢話 衰完必誅。 佢喺自己嘅呢個嘅微博嗰度發表言論，就話：，誒呢個戰狼係唔可信嘅，係唔會發生嘅。咁而家俾中佢負責嗰間醫院去照肺啊， 係 藥談啊，點解發表一啲咁負面嘅言論啊？ 只係能夠容許你讚， 你連呻一句啊，戰狼呃 Q 我嘅都唔得啊！ 影評嚟嘅啫，本來係 叫做散播負能量啊！呢個係新嘅罪名嚟㗎， 真係大鑊！ 散播負面思想同埋負面消息啊，都唔得。咁我想問一下，金融散播咁多負面消息，死得啦係嘛？香港當慢慢已經失去咗我哋嘅自由嘅程度，可能連六七十年代都不如嗰陣時。咁你諗下我哋嘅創意文化，香港嘅呢啲上一代，我哋叫做我哋尊敬嘅一啲老人家，佢哋開創出嚟嘅事業。又如何繼承？ 是不能夠延續，更加不要說是重返那時候那些輝煌的時代。 周文懷的離開就令我想起金融的離開，令我想起香港流行文化的黃金時代結束。周文懷的離開就令我想起港產片的消失。港產片的代表就是嘉禾， 嘉禾是啊， 是吧，徹底娛樂化，我都廢 Q 事跟你說那麼多那些以民以再道的東西，徹底顛覆那些儒家思想，其實金融都是的。金融的小說是娛樂為主的嘛，個武俠小說是，所以點解有嗰啲咁嘅咁多女嘅啫？個個都 終極嘅就係韋小寶。係 啦，咁但係當佢變成係一個名家就另外一回事啦，已經係偉人級數嘅話就另外一回事。但係咧，你諗下香港嗰種嘅娛樂，你一定要貼近個社會噶嘛。我哋最後一個娛樂就係周星馳啦。所以你想想點解香港的文化會逐步逐步衰落？好啦，你看那些咩《延禧攻略》《大軍師司馬懿》等等呢啲咁嘅嘢，其實跟香港無關， 唔係本土創作嚟㗎， 唔係本土創作， 亦都反映不到香港的現實社會裏面的種種。 同埋你想想金融崛起嗰陣時候，金融都好後生嘅啫，其實係 卅幾啊，是 周文懷崛起嗰陣時候，周文懷都好後生嘅啫。但你想想香港，我嗰日睇一睇，立一立喺茶餐廳食嘢，立一立電視，而家男一角一線男主角。叫做馬德鐘喎， 馬德鐘 講救護員嗰套咩嘢，而家播緊嘅好似。我喺度食飯嗰陣時望一望，跟住嗰個隔離嗰個人話，即係嗰個女人喺度，即係服務員嘅話，喂，嗰個男主角嚟㗎，咁樣問佢呢個邊個，佢話男主角嚟㗎。 男主角， 咁你諗下啦， 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周潤發喺電視做擔正嗰陣時幾多歲？ 嗰陣時好後生， 親情 非常後生， 廿幾歲 做木嘴輝嗰陣時好後生，廿幾歲。 劉德華做獵鷹嗰陣時幾多歲？ 梁朝偉都係㗎，梁朝偉做呢個新扎師兄嗰陣時都係好後生嘅，係嚇。 仲有關禮傑，而家關禮傑出翻嚟啦，又 係。 真的恐怖啊！你想想碌咗30年之後， 《上海灘》拍續集就是關禮傑，你想想幾耐？ 關禮傑新扎師兄嗰時候就做呢、這個梁朝偉嘅喺學堂裏邊嘅 同學， 同學嗎？ 同學 係嘛？嗰陣時係 Kelly Fair， 即係唔係主角啦。而家又再翻出嚟，咩正添？所以我心諗，當你一個社會失去自由的時候 ，TVB 不再去創作一些貼近香港社會的。我想過去我哋十幾年，由沙士開始，香港經歷咁多嘅社會的起起落落。其實你有冇揾到一套電影或者一套電視片集係講得出我哋香港人的心聲？ 即係到今時今日係。 係啊，即係話負資產、沙士、董建華落台，50萬人上街。跟住就到呢個中港融合，跟住本土主義興起，跟住到雨傘運動，到魚蛋革命， 沒有， 真係冇。 電影 都唔敢掂啊！ 電影就反而係曾經有一套係啦，你話十年，即係嗰個就前瞻式嘅回顧式嘅，反而係試過有套金雞係嘗試係去即係打擦，即係唔係打擦偏球，只不過係用嗰個脈絡係去即係描繪翻一個妓女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掙扎嘅過程啫。 香港 多少少講。即係講香港曾經發生過一大嘅歷史事件。 香港表達自由嘅消失係咩咧？你記唔記得港台啱啱播呢個《定風波》 啊？係 銅鑼灣書店林榮基事件， 似到不得了啊！嗰個男演員係 係啊，阿紅仔叔叔做嘅林榮基，但係咧佢上半決係唔準播，因為牽涉到佢喺內地被囚禁嘅橋嗰、那個嗰、那個嘅情節。喺港台自己 censor 咗， 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自己 censor 咗。所以我就話香港如何再有表達自由？香港冇表達自由，又何來再有金庸同周文懷咧？係唔會嘅。你睇周文懷，佢唔係淨係捧紅咗一個阿李小龍嘅喎， 佢係成個 家 紅國啊！ 另外當時一個製作人，佢就揾咗阿蔡瀾啊嘛， 蔡瀾嚇， 咪搞其他嗰啲類型嘅作品咯。喂，香港好先進嘅喎，鬼片咧，鹹濕片咧， 風月片係 啦。以前就有呢個李漢祥啦， 係 嘛、啊、大軍閥啊呢啲啦，迪拿呢啲咁啦，跟住我第一套睇張國榮嘅電影，其實係鹹片嚟嘅， 係《 紅樓春上春》， 紅係咩？ 係啊，佢做假保玉， 未睇過咁 同我脫星一齊嘅，咪就係呢啲咯。香港人之所以香港生活、香港文化之所以喺全世界。 嗰陣時真係開放㗎，七八十年代係開放好多㗎，其實 唔係因為個社會當時全世界嘅文化潮流。在西方來講是追求解放、 嗯、 因為經歷了二次大戰，嬰兒潮一代已經成為後生仔了、 嗯、 即是1946年之後出世那代，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出世那代，去到60年代1966年他們已經20歲了、 嗯、 就是性解放、嬉皮士、披頭四這些這樣的年代了、嗯、是吧，在西方來說、 嗯、 但是東方正正因為冷戰、 嗯、 所以呢就很壓抑的，因為你問台灣年輕人，你問阿詹宏志嗰啲知嘅，喺六七十年代台灣係好危。 你能唔能夠想像88年先至解放呢個嘅暴禁黨？ 好啦，嗰陣時 88年 文化人唯一方法咩？離開台灣，譬如林懷民呢啲，即係雲門舞集呢啲，就係、是、遠赴呢個美國紐約。另外一啲就係譬如白先勇呢啲，亦都係一樣。咁所以我就係話咧，唯獨是香港係可以避任於英治同埋冷戰下邊咧。可以仲可以每年我哋舉辦嘅電影節係台灣文化人嚟香港吸收外國電影嗰個養分嘅地方嚟。我哋嘅藝術節， 東方荷里活啊！ 香港藝術節、香港電影節，然後跟住我哋嘅電影製作係可以係當時係差唔多係華人地區啊、亞洲地區最犀利嘅，一個咁細嘅地方製作出嚟嘅電影。而嘉禾就係咧喺邵氏啊，周文懷離開邵氏之後創立嘉禾之後咧，亦都係最先將香港嘅電影。走去國際市場製作啊！阿成龍嗰啲殺手豪啊、炮彈飛車嗰啲咪咯， 唔係淨係香港本地 同不雷諾士合作嗰啲外國片嚟㗎，其實係嘉禾電影公司喺外國出品嘅電影嚟㗎。跟住仲有嗰啲咩南洋斜槓啊、咩桂志雄啊嗰啲，喂古靈精怪、癲癲喪喪乜都有㗎，其實 好活潑㗎嗰陣時係。 我都話金融嘅武俠文化。 佢唔係淨係影響而家嘅，當時嚟講有武俠雜誌，而家仲有嘅。 而家都有武俠小説咯，就係、 是、西城做總編輯嘅。 我識有街坊都成個個禮拜都攞住本嘅，仲喺度睇㗎。 係啊，啲上咗年紀嘅人仲喺度睇嘅武俠雜誌，武俠世界叫做羅夫創辦嘅。跟住仲有影響到咩啊？七十年代嘅武俠片， 嗯、 然後跟住到武打漫畫。你諗下李小龍。包括邵氏嘅嗰啲嘅反清復明嘅電影，嗯、紅熙官啊嗰啲咁嘅電影，其實佢唔係淨係嘅，佢係由金庸小説一路成個所謂嘅技擊武打作為流行文化嘅一個系譜嚟嘅，係 影響埋漫畫，影響埋香港嘅連環。 我都話啦，我睇《射雕英雄傳》，其實我唔係睇文字㗎、嗯，我係睇漫畫版嘅。嗰、哦、陣時有金報、新報，係連載㗎嘛，《 射雕英雄傳》 係啊，我諗冇版權㗎。是抄襲 當其時 係 俾個名咁樣， 係喺漫畫報紙連載嘅、嗯，其實係，所以呢、這個你可想而知就係話成個係因為英國人管治嗰陣時候，佢冇咁多政治正確嘅嘢，佢冇咁多紅線啊個社會根本。你睇翻你阿黃玉郎嗰、那個上一次我哋嗰個聽眾講第七十九期啊， 小浪 文， 第七十九期，小浪 文，灣仔十五虎啊，係咪灣仔 十五虎？ 灣仔十五虎， 荃灣啊，荃灣十五虎係啊。 喂，大佬啲腸流曬出嚟， 一刀捅落去嗰啲， 直情嗰個封面嗰啲腸流曬出嚟。 警惡情奸嗰陣時候，將嗰啲壞人打到， 係啊，你問我 甩計嘅係。 喂，大佬，今日嘅標準都唔得啊！我話俾你聽，以今日嚟講，一定俾 Baby Kingdom 嗰啲家長打電話去呢個人審處投訴啊！ 即係正如冇咗七十年代嗰陣時候，香港嗰啲 cult 片咯。嗰啲咩山狗嗰啲都冇曬㗎啦！ 冇啦，喂大佬，你睇下山狗阿陳星啊， 咩第一代危險啊，唔係第 一 類 型 危 險 嗰啲全部冇曬㗎，係嚇。 喂，山狗嗰場我到而家都記得，我都係僆仔睇完之後咧，心都寒曬。陳星為咗阿莊靜兒俾嗰啲劉屎飛強姦定做乜鬼嘢喺露營嗰陣時，咁就復仇啊嘛，咁咧逐個逐個虐殺佢哋，即係都相當無厘頭嘅。咁咧就將嗰啲釘咧揼曬喺個木箱裏邊，就好似血滴子咁樣，就喺個樹上邊咧就。嘣一声咁样跌落， 仲要倒转噶， 插咗落去， 插咗之后嗰个人仲起翻身咧，行一轮咁样，你谂下冇人救到佢啊！你谂下个惨况系， 系啊，真系坦白讲，即系 又要放一堆蛇落去你个裤囊嗰度啊！ 有好多嘅，仲有一套啊， 即系惨过死啊！大佬 又讲露营嘅，又系嗰啲咁嘅凶案啊，嗰啲咁嘅嘢嘅，跟住仲有呢个余允康导演嘅《空榜》咧，嗰啲恐怖片真系恐怖到不得了，我睇完之后唔敢搭 lift 嘅，你知唔知啊？即系呢个咧。我哋呢一代嘅人咧，好幸運，我覺得係因為食正嗰個嘅自由化啦，可以咁講，係自由化。 嗯， 好啦，金融小説到七十年代盡皆癲狂嘅港產片崛起啦，跟住英國人就推出一套電檢制度，開始咧將電影分類。 嗯， 我哋食到正僆仔時代咧，鹹片有呢個叫毛片出現， 毛片出現 係啦，就好轟動嘅毛片出現。其實你諗翻轉頭係無厘頭嘅，從來英國人係冇壓力底下咧，係放寬色情電影嘅。 冇壓力睇下放， 即係冇 喺香港，你話 喺本土社會冇任何嘅壓力團體要求英國佬放寬色情電影， 嗯， 只有要求佢叫佢唔好放寬。 哦， 嗰陣時好多呢啲耶膠啊咁樣出嚟咧，反對嘅第一套電影就係叫做《烈火青春》， 啊、哦、係， 湯鎮業、 張國榮。夏文汐 其中一套就是跟夏文汐在一個電車上面做愛， 哇那場不得了， 是的，跟著就口珠不伐給教徒教會，然後登廣告，我記得當時在中大邵逸夫堂播，跟著還要在外面示威，是的，要禁這套戲，當然香港政府不會睬你啦，跟著放寬這個毛片是什麼呢，未到三級片的時候叫毛片，可以露毛了，就是一套E類的電影叫做《才子明花星媽》， 哇！我真係唔，都未睇過，陳 慧英做女主角 嘅，揾得翻嘅咧，唔知 係啦。大家如果睇過嘅話， 咩 卡羅 咩名啊？ 才子明花星媽， 才子明花星媽， 依蕾做男主角，陳慧英做女主角嘅，係一場出獄片裏面，直情我喺國際戲院睇嘅，都係當時睇早場，我讀緊中學， 中學一定睇早場，我哋冇錢啊嘛，係冇錢睇正場， 跟住嚇一跳，點解黑掹掹嘅咧？真係嚇一跳，但你想回轉頭，你即係今日當然你當笑片咁睇啦。但如果唔係有咁自由嘅創作環境，又何來有嘉禾呢啲咁樣嘅電影公司？又何來有港產片可以咁瘋癲？要恐怖片就恐怖到盡，要核突嘅又核突到盡， 又暴力都係㗎，係嚇。 喂，佢哋啲鬼佬睇落覺得好 exotic 啊！我記得即係嗰啲南洋斜槓個身畫滿曬啲符咒啊，嗰啲咁嘅嘢，剃光曬個頭。係 Quentin Tarantino 都係因為睇好多港產片，而造就咗佢嗰個即係作為導演嘅成功啊嘛，俾咗好多養分佢嘅，講到不畏言。 好鬼寫實嘅，我記得阿沙阿沙大姐明啊， 係 大姐明係沙灘小姐出身嘅。佢第一套電佢入熒光幕嗰陣時係拍 林建明，你講緊係 係係拍嗰啲嘅色情片嚟嘅，其實咁有一套社叫做《社女》。 哦，呢個聽過，聽過， 剃光頭演嘅， 聽過， 係好轟動嘅。社女係咩咧？就係即係我哋而家叫做好似係師中妹，又唔係話點講喺個馬籃裏邊坐喺度嗰啲啦。咁咁咧就跟住係廉女，即係酒廉裏邊嗰啲女女仔。嗰陣時係好多，仲有黑社會嗰啲嘅數字電影咧。咩四二六啊，四三八啊嗰啲咧？ 喂，佢啲情黑社會背語嚟嘅，大佬用到嚟做名真係不得了，係。 係啊， 因為平時你講行出街，你可能會擔心話，咦，警方鬥一鬥會唔會犯法 嘅咧？如果你個社會係每一步都係紅線嘅話， 乜嘢阿 Sir 四二六咁出事啊？都會。 大佬，我哋小學嘅年代，你問我哋，我哋已經係接觸嗰啲黃宗導演嗰啲數字電影，就是、初中嘅年代，跟住就係嗰啲社女啊嗰啲咁嘅。 我睇靚妹仔嘅係。 社女是靚妹仔早很多的，早過靚妹仔 很多，七十年代的了，靚妹仔是八十年代， 靚妹仔已經去到做魚蛋妹的年代 了，七零年代尾的， 即你想想就算是色情片都很寫實的，我就說 就正反映事實添， 所以如果你沒有了這個自由的表達，你看到定風波上半決又播不到，跟住你看到這個芭蕉草的展覽今天又說因為個藝術家受到恐嚇不能夠展出，喂，那你很簡單的，那專子的作品呢，下一步就 是 是不是，好了，现在 又再畫多一条红线了，原来艺术表达都是不得的，私人的艺术表达都不得，你说香港电台是拿政府公帑，那芭蕉草呢，一个海外的华人的艺术家在澳洲居住 来到香港做展览，虽然你说 他人来不到不来了，已经 是的，虽然他说他请了黄之锋，又请了俄罗斯的女子乐队 Pussy Riot 都不 给，是啊，他有黃之鋒 Pussy Riot 還有一個的， 姓黃的，有位是有位姓黃的本地藝術家， 我知道誰，我知道誰，他是雨傘雨傘運動裡面做那個打氣機的人，這個就是我覺得作為政府的官員是不是要出來說話呢，如果因為藝術家我不理你哪個人恐嚇他，即是等於林榮基事件，如果有個藝術家是因為受到中共官方威嚇不敢來香港，甚至個主辦單位要因為這樣而取消他的展覽，我想問一下為什麼香港政府的官員不出來去表態， 為什麼民政事務局局長不會走出來，為什麼保安局局長不會走出來說香港是應該安全的這樣呢， 喂，所以 我想問你還搞西九來托嗎，真的我們浪費那麼多億是吧，幾百億扔下去，難道就是看那些昆劇啊粵劇啊那些東西嗎，喂，如果你任何展覽連藝術展覽都有紅線的話，你做咩文化中心，做咩世界文化城市啫？玩完噶咯喎，其實我覺得呢件事係相當惡劣嘅。點解？因為喺我國際眼中，呢個係更加進一步，比馬海事件係更加進一步倒退啊！ 馬海就攞住工作簽證想再次進入境嗰陣時出事，呢個唔係係一個即係應該係到訪嘅啫，喺香港搞一次展覽，而家都唔俾。 唉，真係你諗啊！ 係恐嚇喎。 即我今天看到這個新聞是很可悲的，其實即我想起金融、啊、想起周文華等等這 這些前輩，即我覺得是也都可以這樣說，即好彩香港曾幾何時有一個相對自由的環境，造就了一個黃金時代的香港文化，我相信這個歲月是不會再回來，不是因為香港人不夠創意，不是因為我們的人寫不出文字能力比不上金融，而根本嗰個土壤已經變咗質，已經變咗質，我覺得裏邊已經俾嗰啲 toxic 嘅嘢污染曬，嗰啲泥土啊，係俾重金屬污染曬。細細個已經要見到國歌要流淚，然後跟住有好多嘅 red tape 喺你腦海裏邊，呢樣唔得，嗰樣唔得。 呢樣唔討論得，或者係討論嘅結果一定係點樣？ 一定要係 畫大量嘅紅線。 一討論登反港獨就一定要係咁，個結論一定要 係 咁。 個結論就係唔應該討論。 討論親填海個結論就一定要支持，如果唔係就叫歷史罪人。 呢個陳冠康竟然咁樣講， 連立法會議員都有條咁嘅紅線喺度。討論俾你討論十個鐘夠唔夠啊？不過一定要支持，如果唔係你就係歷史罪人。係 啦。 喂，大佬咁契弟嘅人都有嘅，我覺得 咁你諗下啦，議員表達嘅空間冇，立法會履行職責嘅空間冇，藝術家表達嘅自由冇。好啦，你可以表達，你咪做啲無關痛癢嘅嘢咯。但係香港文化喺世界上邊點解會咁受歡迎啊？因為我哋做嘅嘢係最前衛、最前沿同埋最有衝擊力啊嘛。恐怖片就恐怖到癲嘅，色情片就創意無限嘅，係嘛？你諗下嗰啲。3D 肉蒲團啊，嗰啲都仲諗得出嘅，仲有 唔係啊？仲有以前嗰啲功夫片，又即係結集埋雜耍啊，又有喜劇嘅元素啊， 又 有恐怖片，又夾雜埋一啲嘅功夫嘅元素啊。呢啲係第二啲地方係揾唔到嘅，完全係 殭屍片咪咯， 係啊， 殭屍片又有雜耍，又有武功夫， 係啊， 但係又有啲民間傳統嘅習俗嘅文化，譬如糯米治殭屍，唔好唞氣， 係啊，唔好唞氣都係諗到咁嘅橋出嚟㗎，係嚇。 呢啲全部都係因為大家。冇一個嘅規限，如果有條規限話俾你聽，唔可以鼓吹呢個叫做迷信，咁你咪玩完咯。跟住唔可以鼓吹色情暴力，咁你咪又係玩完咯。跟住唔可以掂政治紅線，本土都唔得，咁你咪玩完咯。 咪成日拍嚟拍去就係呢樣攻略嗰樣攻略嗰啲咯，即係個皇帝同嗰啲妃嫔啊，同嗰啲嘅宦官啊之間嗰啲嘅勾心鬥角啊，互相傾折啊，咁嗰啲咁嘅劇情。 跟住就點樣 鬥生鬥死啊咁樣。 掟條女走去討佬呢個乾隆皇天心啊， 老豆鬥死個仔，個仔又鬥死阿哥，阿哥又鬥死個妹咁。 呢啲就係愚民政策，我話俾你聽啦，真係啦，令到人越嚟越 stupid， 係將娛樂變成愚民嗱娛樂。香港之所以造就了一個文化的黃金時代，是因為有金庸、周文懷這班人，他們是願意用文人的身份去生產一些通俗文化的東西，所以他是 enrich 了我們的視野。原來武俠小說可以這樣寫的，是嗎？可以講到民族身份的衝突，蕭峰、遼國人和這個 宋國人，即是宋朝的漢人之間的民族身份的矛盾，在《天龍八部》裡面，可以是韋小寶，究竟反清復明有什麼意義呢？它是令到我們覺得本來很通俗的東西，原來有個深度的思考， 有多重的思考，甚至乎多重的思考， 原來真功夫 國仇家恨、兒女私情、救贖，很多這些文學元素都在裡面找得到， 用一個通俗入屋的方法去表達出來，然後再變成是電視劇，然後影響了大部分的香港人，然後李小龍居然可以將真功夫放在電影，不是靠剪接，是真打的，原來是可以的。好啦，跟住仲有洪金寶嗰啲龍虎武師同佢一齊對打喎，係嘛？跟住仲有個武打場面設計喎。 係啊， 你睇下佢有一幕係咩？死亡入啊，唔係龍爭虎鬥。 龍爭虎鬥 實堅啊嘛，好多鏡嘅喺度。係，哇！大佬你睇到真 係，你諗下嗰陣時個場景係 我哋僆仔睇到真係。Stunning， 即係十零年前的 Matrix 啊，其實嗰陣時嗰啲武打指導都是學翻幾廿年前的香港嘅武俠片嘅啫。 喂，你見到阿李小龍 多咗 CG， 嗰個露出手指嗰個拳套咪 MMA 嘅拳套嚟嘅咯，其實。所以我就係話， 喂，仲有啊，石堅嗰對啊，咪等於 X-Men 裏邊嘅 Wolverine， 即係狼人 啊，爪 啊，你諗下。 所以我就話， 即係李小龍都係呢度三個爪，嗰度三個爪，到今時今日都係抄佢嘅啫 ，Marvel 係。 所以如果你知道呢個香港流行文化曾經對世界發生過影響，你會感嘆今日去到墮落到咁嘅地步。香港建制派嘅政客同埋嗰啲親共政客，包括行政長官，其實係香港嘅歷史罪人嚟嘅，真係。我就算你唔理政治嘅人都好，好多人點解對電視發牌咁大意見？就係你打開今日，你打開嗰個無線電視嗰啲劇集，你仲想唔想睇？係嘛？你仲想唔想睇？你打開份報紙裏邊嗰啲嘅新聞係乜嘢新聞？然後跟住你打開嗰個嘅政府嗰啲嘅所謂資助嗰啲嘅展覽係乜嘢嘅展覽？ 你睇一睇香港人係見過世面嘅，去過第二啲地方旅行，任何唔係任何一個好多嘅地方，特別係先進嘅地方，你打開電視，你睇下有幾多個 channel， 係講緊十個、二十個、三十個，甚至乎數以即係上百個呢啲咁嘅電視頻道。 所以我話，與其悼念金庸、周文懷呢一代嘅人嘅過去。點解我哋唔係要集中個力量去聲討而家嘅政府？點解令到要香港今日嗰個文化會萎縮到咁嘅地步呢？亦都希望將來西九 文娛藝術區落成的時候，點解唔係要有一個指導的思想，就係要用要本土嘅藝術為主呢？ 係啊，同埋普通嘅香港市民，我哋係有啲嘢可以做，起碼其中一樣你要足要繼續係要明是非，唔係話因為有個好巨大嘅政治力量，哇，都可能一定係咁噶啦，冇得改噶啦，即係要束手就擒噶啦，要就範噶啦，咁甚至乎因為你同黑暗相處好耐嘅話咧，你就幫翻佢講説話，鬧翻其他人添，大家真係要緊記，我哋起碼要維持翻我哋明辨是非，睇得到乜嘢係事實，呢個咁樣嘅責任出咗嚟。如果唔係咧，當政府做壞事嗰陣時候，我哋就會慢慢連失去咗麻醉曬、麻木曬啊！ 而家其實香港人 好多香港人係咁， 畫曬眼 啊！算啦，我唔思考啦，咁樣去喂大佬， 嘈都冇用啦。 係啊，你即係連思考都唔思考啊！係。 我舉個例，日前咧，大陸嘅重慶市發生一個交通意外，有一架公共巴士衝咗落去長江嗰度。好啦，今日官方公布嘅嗰個嘅 CCTV 拍到嘅片段，原來係一個刁民嘅女乘客，錯過咗個巴士站，落唔到車，然後要求個司機即刻停車俾佢落。跟住個司機話俾佢聽：我到呢度唔係巴士站，我唔可以停俾你。然後佢襲擊個巴士司機，巴士司機還手，跟住好短時間嘅車就衝咗落河。呢個故事係乜嘢呢？是因為當呢個女乘客去襲擊呢個巴士司機嗰陣時候，其他乘客袖手旁觀，係冇人制止佢。 個社會 結果冚包散， 係啦，個社會機理係受到根本性嘅損害， 攬炒啊！ 即係公民係完全冇質素， 係啊， 仲要成為刁民，為咗自身嘅利益係可以破壞公眾秩序啊！ 同埋攬炒啊！你其他袖手旁觀嘅人， 係啊， 你話誒佢同個司機打交啫，我咪食花生咯，結果咪冚包散咯。即係唔係幸災樂禍啊？而係呢個係一個教訓啊！就係話香港今日變成咁，係大家袖手旁觀嗰啲人有份造成咁嘅。其實係因為等於你喺個巴士裏邊睇住佢襲擊個司機而唔出聲啊嘛，唔係拉開佢啊嘛。如果你正路有人見義勇為嘅，去拉開佢嘅， 係啊， 點會發生咁嘅事咧？ 你起碼巡員站冇搞錯啊！你唔好喐啦喎，咁樣係 直情係擋喺個司機嗰度，唔好俾佢埋去啦，梗係或者見到佢喐手，直情埋去即刻拉開佢啦。冇，大家食花生喺度。結果就架車就衝咗落長江。嗱，呢個係一個好深刻嘅教訓嚟。我哋今時今日香港面對一個咁嘅局面，大家淨係一窩蜂喺度。我見到嗰啲專欄作家喺度不斷吹捧呢個金融咧，其實我好反感嘅。點解咧？我唔係話我敵視呢個金融啊，因為佢咩雙查方案咁簡單，而係話究竟我哋悼念金融，為一個死者面上貼金有乜嘢意義咧？ 喺個悼念嘅行為本身係反而反映咗悼念嗰啲嘅人佢哋本身嗰個價值觀，又或者背後嗰個動機。 即係等於我哋每一次我哋呢啲小店或者好傳統、好耐歷史嘅咩蓮香茶樓啊、咩嘢嗰啲雲吞麵鋪結業，大家走去打卡一樣。我最憎呢啲咁嘅行為。點解啊？就係佢做緊生意嗰陣時候你唔幫襯佢，到佢結業嗰陣時候你走去打卡。大家點解唔諗下點解領展可以逼死啲咁嘅小鋪？點解市建局可以將成條起碟街拆曬，然後變成喜歡你一個咁樣嘅垃圾商場？然後你就走去打卡，到起碟街拆嗰陣時候你走去打卡，而跟住一個咁樣嘅不公不義嘅決策，一個官商勾結嘅社會你唔理，然後你只係因為打卡，你就當悼念咗佢。其實咪同悼念金融、悼念周文華有咩分別啫？ 係自嗨嘅啫，係。 真係好反感我覺得呢個唔牽涉到我對金融個人嘅評價，即係等於我中意唔中意，人飲水冷暖自知，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抉擇。 我自己喜好。 不過對於呢個咁樣去吹捧金融，喺佢過身之後，將佢捧為三百年嚟偉人咁樣嘅做法咧，我就好有意見。我覺得點解咧？我覺得如果你悼念金融，你應該講出金融嘅年代，其實點解會可以出現到呢啲咁嘅人喺香港？今日的香港對照我們現在失去了什麼？不是失去了金融那麼簡單，金融七十年代已經沒有創作了， 已經停了。其實它的最輝煌的時間是凝固了在那段時間， 是那個時代 的作品來 的，已經沒有創作了。好了， N 年你不理它，它過身之後你就幫它捧為天人，然後跟著你對於今日這些藝術家因為受到威嚇而取消展覽，大家不發一聲，然後你日日喺度悼念金融有咩意思？你唔感到羞愧咩？我覺得同長衝落長江嘅巴士嗰啲乘客袖手旁觀有咩分別啫？最終唔好鬧港珠喎，你鬧港珠嗰個人自己翹埋隻手嘅喎，其實係 做鍵盤戰士。 係啊，鬧港豬嗰啲人自己都叫 賣 手 喎。港豬想鬧人哋港豬嘅過程裏邊，尋找得到自己以為企喺道德高地嗰種快感啊，係。 係啦，咁嗱，其實我哋今日另外一個題目都要講講嘅，其實就係呢、這個，亦都係牽涉到今日香港創意文化點解會衰落嘅原因嚟，同一個主題。明報有個調查報導就話 PMQ 原創方， 琴日嚇 係啦，就琴日有個調查報導就係話咧，本來今年都有錢賺嘅，有盈餘嘅，蝕咗咁多年之後，但係結果因為一個大嘅租户結業走咗數個租金，咁所以咧就要撇帳啦， 要倒蝕680多万， 係啦，倒蝕680多万。好啦，再翻查落去，原來呢個飲食業嘅集團係一班嘅富二代，其中一個就係嚟自地產商新鴻基嘅呢個富二代啦。好啦，佢就走咗數之餘，就嗱嗱臨即刻咧，就將間公司清埋盤添。 喂，真係好離譜啊！呢啲動作， 你諗下，賤到咁嗱，將 PMQ 判俾富二代做，我覺得好有意見嘅呢個已經係。係 啊， 而家香港你發覺咧，富二代創業就容易到不得了嘅。嗱、你見到啦，嗰、那個灣仔電車路嗰間 pon 嗰間當鋪啊， 以前係即係大壓嗰度啊， 而家就變成係由富二代經營嘅餐飲業啦。上面的公共空間就隨時鎖埋門俾大家去咯。其實上面個頂樓係公共空間嚟㗎， 可以去上上邊去睇附近灣仔嗰啲風景㗎、 啊。好啦，跟住 PMQ 就係以前嘅呢個荷里活道警察宿舍。林鄭年代保育落嚟之後，成為一個嘅所謂創意文化嘅一個地方，一個咁樣嘅創意文化中心。原來就俾曬啲富二代走去經營，跟住經營不善，拍下攞油，租都唔交。仲要清埋盤， 記住係富二代啊，係有錢噶，而家 係有錢嘅喎， 區區2000万咋，即係換句話講，本來咧應該係有大約係1400万嘅盈利，而家要倒蝕咗680万啊， 即係2000万嘅租金。 係啊， 咁我亦都好想問一下呢個 PMQ 嘅管理公司係點可能容許呢個情況咁快撇帳嘅咧？ 同埋 追都 唔 追喎， 耐啊，2000万，你諗下欠 個租金 係幾 耐？ 幾耐咧？係 即係幾耐冇交租？係 啊， 即係話呢個 PMQ。因為他哋是富二代，是不是咁樣就可以俾佢個特權不去租？因為知道他哋會交，所以不追。嗱、結果人哋一清盤之後，就用公帑去填啦個窿。 問佢哋嗰陣時候，傳媒問佢，我哋會有根據既定嘅程序去處理。 咁想我想問下係乜嘢？既定嘅程序係乜嘢？喂，你而家我可以預測啊，荷里活道大館啊，呢啲喺林鄭年代所有保育落嚟嘅呢啲咁嘅項目啊，全部都會俾曬啲富二代經營餐飲業㗎，係 啊， 一定係㗎。 嗰度有酒吧添㗎，嗰間吧叫 Behind Bar， 係 啊， 係啊，附近開咗啦。附近有啲居民都已經投訴，因為呢啲嘅餐飲業嘅開張之後咧，對佢哋嘅日常生活都帶嚟某個程度上面嘅影響㗎，係有社會代價㗎。 而係呢啲富二代。你叫他去投資去創科，他睬你都傻啦！就是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去攞到呢啲咁嘅地點翻嚟去經營，最容易經營嗰啲餐飲業都蝕本，然後跟住走數。所以你可想而知，呢啲香港嘅無論你舊區重建再起多保育多幾多嘅呢啲咁嘅西歷史古蹟又好乜都好咧，最終都會落入啲富二代嘅呢啲開間餐廳招呼下朋友咯，呢啲咁嘅契弟身上，我覺得。咁你諗下啦，你如果係一個冇背景嘅人，所以香港點只係貧富懸殊咁簡單，係為富不仁， 係結構性令到佢哋可以造成呢一種，因為佢哋喺權力架構上邊處喺一個相對地優越嘅地方，而令到佢哋又有經濟利益啊， 同埋係一個權貴資本主義，係一個權貴資本主義。如果你係租户嘅，你公開招標，你可以係嘛？我不信香港是沒有餐飲業的人是一定要靠這些富二代才做得到。其實報紙已經寫過的，當日 PMQ 批給他們已經講過的了，其實有人吵過的了，已經是。那我想問一下，喂大佬，那個 premises 是公共的東西來的，即是地點是公共的東西來的，然後這個營運的單位本身也都不是盈利的，是一個的所謂非牟利的一個這樣的 NGO 來的，但是竟然就落了去一班這樣的富二代那裡做嘢唯唯唯之餘，跟住仲要咩？用曬最核突嘅方法，跟住最好笑就係呢個富二代嘅新地嘅呢個富二代係咩咧？係自己突然間喺揭露之前辭埋呢間公司。 係啊，係就係、是、新鴻基幫佢發聲明㗎、 啊， 發公告啊，佢已經辭退咗啦，咁樣係。 係啊，因為知道爆煲啦嘛， 知道會揭露出嚟啦嘛。 即係做緊咩咧？其實咪金蟬脱殼咯，想卸去咗責任咯，係 一個咁小嘅生意，喺佢哋嚟講係一個花生米咁細嘅生意，都用呢啲咁嘅手法嗰陣時候，如果呢個人將來接掌咗呢個千億嘅上市公司，大家諗下個後果會係點咧？係咪啊？呢個先恐怖，我覺得。正正就是上一代李嘉誠那代教仔就是這個意思，有陣時蝕咗底都唔好出聲，有時同人合作做生意輸了就暗瓦底就算，係嘛？而家唔係啊，調翻轉，大把人幫你出橋， 利益攞到盡， 出謀獻策係啦，然後話俾你聽咁，斗領都唔使上身，跟住辭埋間公司搞掂，係咯？呢、這個就係今時今日大家見到嘅富二代嗰個嘅面目啦。點解香港人唔仇富咧？你問我。如果你每日仲係賺緊基本工資嘅年青人喺度做緊嗰啲 coffee shop 嘅侍應嗰陣時，係咪你想捱十年之後開間咖啡店？你去想去逼政府嗰啲咁樣嘅呢啲文化產業、文化創意中心嘅地點裏邊去開間去做你嘅初創企業 ？PMQ 都執 Q 曬啦！我話俾你聽， 好難想像啊，門檻又高。 唔係啊，佢收翻你嘅市值租金啊，呢下先恐怖啊！跟住啊，係啊，初初開始嗰陣時候，可能俾啲funding你申請啊，申請到咁上下，跟住到時到後就冇曬啲funding用曬之後，要你自己去營運嗰陣時候，咪玩完咯。 仲要嘔突啊！嗰陣時係， 所以我就話你成個香港文化以前冇政府輔助。喂，大佬，你睇拍電影，嘉禾電影好，明報集團好，有鬼政府輔助？咪靠自己一支筆咯， 反而佢哋喺市場上邊，因為冇政府嗰種嘅干預，反而仲可以各施各法嘅情況之下，打到條血路出嚟啊！係， 唔係好簡單嘛？亦都同香港嘅文化人短視有關。嗰啲創意人合拍片，黃金時代走曬翻大陸拍，合拍片就有審批嘅，所有嘅劇本都要佢哋批准嘅。開拍嗰陣時，投資者亦都要確保佢能夠即係唔好跑湯，一定唔可以被禁噶嘛。好啦。就將所有嘢刪除曬，就拍啲最 standard 嘅嘢出嚟，最符合主旋律嘅嘢出嚟。十年係咁，二十年係咁，咁你香港仲有冇創意人？係冇噶啦，其實已經係，因為你嗰套拳人哋學曬你， 已經倒模咁倒曬出嚟。 唔係，人哋學得仲精過你。你睇《延禧攻略》裏邊人哋嘅後期製作，到佢哋嘅服飾設計，到燈光，到劇本，到對白，到演員，都叻過曬你香港嗰班人嚟，已經係。唯一掹得上車邊個叫佘詩曼？ 佘詩曼 做一個奸角，結果就俾佢彈出，仲要係最 cheap 嘅價錢去接呢個奸角翻嚟做，結果就俾佢彈出。但係諗下後邊嗰啲人全部大陸人嚟嘅，除咗一個叫張叔平， 張叔平 做嗰個嘅即係形象指導、造型設計。所以你諗下，如果你香港人繼續懷緬呢啲文化名人，所謂文化嘅 icon， 而從來唔諗下我哋點樣？可以將嗰樣嘢去到呢啲影響表達自由、思想自由嘅嘢，我就話你作為一個學生去問清楚學校點解書店要批俾佢哋咯？ 係啊， 係嘛？你咪問機管局咯，有冇公開招標？係嘛？係咪佢哋最低標？好啦，如果你話佢哋用最低標嚟去搶奪呢個市場嘅，大家罷買，點解一定要去嗰啲書店買書啫？ 幫襯樓上店都得。 你話台灣書發唔到過嚟，我直情幫襯博客來網上。在香港的便利店拿書有什麼問題呢？是不是？所以我就說這件事你自力救濟，如果不是我覺得團購就可以，我介紹連連書，我去聯絡台灣的出版社，團購50本拿下來，買不完就再大清貨，最後尾我都不幫襯你， 沒有理由親手是去繼續供養這些是去影響我們獲取資訊自由的一些巨獸的嘛。 是啊，合拍片不看，我告訴你，我話知劉德華做都好，口珠不伐。如果那套戲本身是垃圾片的話，王晶的戲不看，為什麼要看啊？你問我《賭城風雲》，發哥就算幾親民都拍完都是爛片。喂大佬，你還是很恨錢嗎？現在你看《賭城風雲三》是不是慘不忍睹啊？你說接那些爛片來拍，如果因為這樣他行山遇到你會給你 selfie 的話，你就覺得他很親民的話，就太膚淺咯，我覺得其實 佢係唔需要再接呢啲戲嘅，其實係 係啊， 佢係唔需要再接呢啲戲嘅，佢完全可以係有力喺一個好好嘅位置度去拒絕接呢啲爛戲嘅。係 我嗰日睇啊，喺網上 YouTube 睇喺中環直播啊陳奕迅嘅演唱會， 佢就係幫嗰啲 NGO， 即係唔係公開 做慈善籌款啫嘛，係 啦，幫佢1600個嚟嘅現場嘅 NGO 嘅，即係捐助 NGO 嘅人啊，我諗係。咁佢亦都喺嗰個YouTube 嗰度免費直播。呢啲咪香港人咯，我話俾你聽。點解我到今日我最後尾一個聽嘅歌聲就係陳奕迅？ 陳奕迅嚇， 呢啲咪香港人咯，係嘛？喺個演唱會上邊唱盧海彤嘅歌。 哦， 呢啲咪香港人咯，唔係嗰啲黃祖藍，唔係嗰啲劉德華，係靠香港嘅自由發跡，然後發咗跡之後就去大陸去賺更多嘅錢，衣食足。而更多衣食，不知榮辱， 仲要調翻轉頭去踩翻佢哋過去賴以成功嘅良好嘅土壤。 係啊，跟住就話 你 班有勾啦， 啊、 跟住話你班有勾啦，香港冇競爭力啦，咁你唔好死翻嚟啦。跟住你嗰啲聲稱而家仲話自己係幫教會拍嗰啲片，大陸拆十字架，你睇唔睇到啊？黃祖藍係逐個逐個十字架咁樣拆落嚟燒，呢班咁嘅基督徒，你話虛偽到乜嘢地步啊？你話係咪？我寧願你唔信好過，真係。所以我話香港嘅共業係咩呢？係因為香港人根本就係中國模式裏面最 support 中國模式嘅其中一種嘅人，就係只問利益不問是非，好多嘢見到嘅自由一日咁萎縮，係嘛？唔出聲，當睇唔到。 而中共係睇到呢樣嘢嘅，所以不斷咧係去擴大呢個嘅利益網，跟住咧就去造就唔同嘅既得利益者，又依賴呢既得利益者利用翻佢哋嘅社會經濟地位咧，係幫佢繼續去宣傳。 所以我就話，我唔想香港係等於去衝落去重慶，喺重慶衝落長江個巴士一樣。我覺得我哋咁辛苦去做節目，將佢轉成直播也好，或者繼續堅持唔收費俾大家聽嘅目的係乜嘢？就是、因為我希望多啲人可以旁觀而不就手。我覺得呢個好緊要。無論你有機會去投票嗰陣時，無論你有機會行出嚟去上街示威嗰陣時，無論你有機會向國際傳媒、國際社會去表達。香港的情況，甚至在你的 Facebook 裏面去 share 某些人的言論，將一些新聞傳出去是有用的，我覺得千祈不要覺得自己做什麼都沒用。 同埋我是對那種很 cynical 很犬儒或者很憤世疾俗，又或者永遠都是將責任是指給其他人，那些可以是建制，可以是泛民，可以是其他港豬，但是就好像撇清了自己 的責任的話，我覺得是很好好有保留，又或者只是不斷在度製造一種無力感，哎、做乜都冇用噶啦，算鬼數啦咁樣係。 其實話俾你聽啦，做人都好無力感噶，你最終都要一死噶啦。咁今日食飯嚟做咩啫？我覺得，所以我話咧，呢種叫做 loser 嘅哲學。loser 永遠都係咧，人哋錯自己冇錯。點解佢係一個 loser 咧？因為佢冇辦法成就任何一件事。點解咧？唔係因為佢能力唔得，唔係因為佢學歷背景、聰明才智唔得。而因為他每一次未想未做先想住點解失敗，已經諗定點樣失敗， 揾個藉口， 揾個藉口，然後每一次失敗的藉口都是人哋的錯，從來不反省自己，亦都冇諗過我下一步我點樣可以做得更好，係嘛？我成日都話我哋做網台，我係乜嘢 IT 我都唔識，然後行到今日。就是因為你每一步都要諗下我點樣可以做好啲，有成功有失敗，一定係。等於做節目一樣啫嘛！我上次我哋講話，我都賴嘢啦。我話呢個北極熊喺南極俾人笑到面黃，跟住我話呢個老虎喺非洲又俾人笑到面黃。我走去多謝嗰個指正我嗰人啊！我話多謝指正，點解呢？就係因為每一個人，你總要咧係唔可以將自己博變咗做教主，唔可以將自己擺上神台。人哋話你嘅嘢，只要唔係人身攻擊嘅嘢咧，講得啱嘅咧。你咪認咯， 係咯，我哋都係一個學習過程嚟㗎， 係嘛？係冇冰火獨龍轉嘅咪認咯，係咪先？ 搞錯就搞錯，係 啦，搞錯就搞錯， 係電光爭好遠嘅電光獨龍轉， 係電光獨龍轉，係冇冰火獨龍轉嘅， 要炸啊 嘛，係啦，炸冧咪炸冧咯。所以我成日都話呢個係一個互相學習嘅過程嚟嘅，係，亦都係香港之所以俾個自由空間我哋，等我哋自己可以成長。去到乜嘢年紀都好，你都有成長嘅空間。你唔應該固步自封。我嘅人生高峰創作就喺呢度完咗啦，以後嘅都唔使理啦。我覺得唔係嘅，真係就算係70歲，我好即係尊敬嗰啲長者嘅。到而家70歲仲聽我哋嘅節目嗰啲， 係啊， 佢仲係識得用 iPhone 啊， 上香港網台嘅 Apps 啊， 好嘢喎，係 啊，仲係識得去 去嘟嘟嘟。 但我中意呢種人生啊，個保持對新事物嘅好奇咧，係維持心境年青嘅好重要嘅不二法門啊！我覺得 好感動係咩咧？ 我覺得我要向呢啲嘅長者學習 嘅 係 一個日本嘅長者嘅演員， 係 就係呢個小偷家族嗰個做婆婆嗰個小樹木希典係過身。咁咧就佢過身之前影嗰張相，佢好老噶啦，白曬頭，佢就扮阿愛因斯坦， 哦係， 伸一條脷出嚟。咁嗰張相好得意嘅，其實我覺得老人家其實應該係咁，而唔係話憂國憂民憂財憂民。不過仍然保持住一個樂觀嘅心，對社會關心，對自己身處嘅地方有一種關懷。 係 aging with grace。 係啦，呢個先至係我哋所謂嘅香港人，無論你係緬懷過去嘅呢啲文化界嘅 icon 也好，乜都好。其實我哋要做嘅嘢就係呢啲嘢，唔係話散佈一種嘅失敗主義思想，誒再冇呢啲咁嘅人嘅啦。冇嘅話，你諗下點解冇咯？如果個社會變咗，係因為自由空間收窄，你咪要爭取咯。係咪而唔係坐喺度嘛？係唔會再有周文懷，唔會再有啊邊個噶啦咁？如果富二代係攞曬啲機會嘅，咪聲討佢哋咯。係 啊， 點解唔係俾普通人啊？ 起碼要出聲咯。 點解要俾富二代啊？你要逼到政府係要承認呢樣嘢咯，係要俾大家有公平嘅機會去競爭。如果唔係嘅話，你只要我就係話你唔知架車幾時撞山撞海嘅。但係如果有人去做呢樣嘢嗰陣時候，你唔 stop 佢咧，可能今次係僥倖，冇衝落去長江。但係 what if 因為個司機零轉變嗰兩秒，結果真係撞咗落去咧，係恨錯難返啊！其實有啲嘢摧毀係好容易嘅，一個就係打電話去叫藝術家唔準嚟，咁就可以摧毀嘅。因為你其他人對呢件事袖手旁觀啊嘛。好，今集嘅時間差唔多，我哋多謝下嗰啲一路捐錢捐到尾 嘅，係啊係啊，今日都有好多位， 好鬼長喎，係啊， 好多位啊，係啊，好感激啊， 開頭嗰啲啦 ，Terence Kong 又有啦 ，Ringo 啦，係啊， 蔡導演我見到， 金童啦，係 ，Jimmy Wong 啦，喵喵啦， 啊， 鍾平燕啦 ，Amy Chan 啦，聽威空啦 ，Fan Fan 都啊，係， 最呢個。瞓覺揸車人士啊 ，Brian 風啦 ，Rider Man，Nelson Ma 啦，係 ，Keiko Yuan， 黃偉啊，仲有係 ，Fan Fan Do，Nelson Jang，Brian 風， 係 ，Stephen Wong， 啊 ，Stephen Wong， 係咪 Stephen Wong？ 唔係喎，真係 Stephen Wong 喎， 陳啟清 ，Tommy 啦 ，Edwin 啦 ，Edward Jang 啦，係嚇 ，Elvin 啦 ，Elvin Chan 啦 ，April Ho 啦，係。 Tommy Sim 係啦 ，Kelvin Lai 啦 ，Thomas Low 啦 ，SW 加拿大嘅， 非常感謝大家嚇， 加拿大嘅 Betty Lam 啦 ，Danny Out 啦 ，Yoshimi 好似上次都有㗎 ，Yoshimi 都有啊 ，Yoshimi Chan 係啊 ，Ken Wong 又有啦，係 ，Kelvin 係美國啊， 係咪？哇，好嘢喎，你記你認到 ，Maria Chow 啦， 係咪啊 ，Herman 啦 ，Herman Leung 啦 ，Makiro Jason 啦，係 啊 ，Michelle Chan Ho 啊，係， 係啦， 哇，多謝你哋，多謝你哋， 啊，你嗰條長啲㗎，我嗰度 係嘛？ 係啊，我嗰度已經停咗啦，去到呢度已經。咁好啦，今集咧我哋都 我哋繼續努力做好啊，要報答大家係。 係啊，我哋都一千幾啦，都有 千五啊， 千五啊，千五都就希望我覺得咧做多幾集咧就要超越星期二。係啊，等阿陶君能冇表象。 星期二係王牌節目， 等 阿 陶 君 能冇表象 係嘛？ 唔係啊，你嚟嗰集都咩㗎？ 係咩？ 收視都高㗎，直播嗰陣時三千幾㗎。我哋仲記得係冇咗一千監聽啊嘛。 係 係，你記得我哋三千幾？ 陶君能過一千。 監聽陶君能過一千啊嘛，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努力啲，介紹俾多啲人去。第一樣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就係咧，你喺嗰個 YouTube。而家睇緊嗰陣時咧，你撳 subscription 就得噶啦，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嘅。 係。 咁我哋而家已經去到接近六萬嘅啦，其實。 哦，係啊，係。 五廿八 K 啊， 好嘢，好嘢。 係啊，以香港嘅網台嚟講咧，就都唔算差噶啦，其實好好添啊成績。咁啊，亦都係因為大家支持啦。咁第二樣就係你叫多啲人睇 live， 睇 live 係重要嘅，我覺得。除咗係捐錢之外咧，亦都係可以大家俾完意見之後咧，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個互動。 嗯。 咁所以咧，我哋星期六。晏晝嘅三不管咧，今個禮拜咧就會休息。點解咧？因為跟住就會下個星期一晚咧就會做呢個 live 噶啦。 哦， 就轉做 live， 即係以後就轉咗係禮拜一。係 啦，禮拜一晚嘅八點至九點。 哇，好嘢！ 就會三不管就轉做 live 噶啦。咁就啊，湛國陽就係 live 啦。咁我哋希望亦都係多啲。 嗯。 而家就仲有 即係一二四五都係 live 啦。 在香港長大解圍同埋探險隊1842就未轉做 live， 因為 live 我哋要夾唔到時間， 啱， 因為嗰啲嘅 studio 都一個啊嘛， 嗯， 所以咧 部分我哋仍然係會保留住咧，係做呢個錄影，咁而盡量可以，譬如同時事有關嗰啲咧，就可以就多啲係轉做呢個直播嘅節目。 嗯， 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大家見到咧，就我哋啲臘腸啦，即係尤其是咧，我哋呢個潤腸咧，係我覺得係全香港最好食嘅，特燉派香。呢啲臘腸完全係香港製造，係不含防腐劑嘅。喺街度買嗰啲臘腸咧，你見到佢掛咗喺度幾個月嗰啲咧，都冇事咧，梗係有好多防腐劑喺入邊啦。我哋呢啲咧係要算住嘅。咁嗰個黃牌臘腸同鮮肉臘腸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佢少 10% 肥肉，個瘦肉咧多 10% 嘅，但有啲人咧中意個臘腸咧係直肥少少嘅。 人民超市推出三日快閃優惠，留意以下日子，大廚系列四款臘腸買二送一，11月2至4日人民超市大埔店，11月9至11日人民超市灣仔店，11月16至18日人民超市荔枝角店。大廚系列四款臘腸買二送一。全线大厨系列养生汤都是买二送一，仲有更多精选货品，包括猫山王榴莲肉、李潮韩牛人参汤、恒河咖喱屋黄金咖喱鸡、一口咖喱猪，都以超优惠价发售。 喂，政治好丑恶噶， 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㗎。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